近，想你的感觉却近在咫尺，独自走在陌生过都市，始终不能自控，想起了你。 这地方风景太美丽，不可以分享有什么意义，独来独去只想找到自己，而真实的自己就是不能失去你。 我一个人走 天涯海角，你继续走， 你会否明白我感受， 不是要自由， 只要握你的手， 相信相爱多年后，你为我守候，你没有停留， 何谓长相厮守， 你好吗， 一路上没有你在左右，面对现实一无所有， 可惜当天放开你的手， 再不能回头。我一个人走 天涯海角，里继续走， 你会否明白我感受， 不是要自由， 只要握你的手， 直到一直往前走，永远在我手， 你没为我停留，何谓长相厮守， 才记得 你我在那天 去的人，最好还是你。

林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OK。 欢迎主持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继续来分享一下萧亚轩这首曲目，叫做《爱上爱》。 在马德里，那个情人真的心只留给你，寻觅觅穿越时空在所不惜，只有为你，从望我望尘莫及。人潮拥挤，一场里面只有我异常冷静，红色夫妻像魔力环绕吸引，一遇见你，从望我意乱情迷。Baby, look into my eyes, I think it's time to mesmerize. You look at me, I look at you, you know exactly what to do. We take it slow, we take it fast, just make sure our love will last. In the end, it's you and me, in the sea, the love will be. I got a little genie inside, why don't you get it closer, make it fly. 时空瞬间转移，在马德里，黑色裙摆扬起，眼神正专注前方。 对于一个人来讲呢，可以说是一个很长久的改变，而对于歌手来说呢，这种变化呢更是让人觉得难以想象。99年的时候，因为吴宗宪的慧眼，温岚走上了星途。在那个大家喜欢实力歌手的年代，温岚成熟的唱功呢受到了大家的好评，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所以被大家称为是实力派的歌手。但是一年又一年的过去，温岚呢仍然还在原地打转，相信他也在等待一个好的机会，给他一个精准的包装定位，让他更加爆发出他的实力。 在回事，别想改